照耀像温暖你的花香，却为你心中的乌云挡下。阴天的向日葵在你眼中绽放颓废，任何暗淡的美是不自量力的狼狈。你心的灰黑没阳光却很美，我是那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。

阳光之中到处可见奔忙的人们，被拥挤着悲欢而飞的光阴忽略过。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。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。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，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。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曾如淡忘二十五听寒地的向往，此时的拥抱默默慌张，可否一场你的日常，人容易强夸父追日白向往，狂风吹乱的帆桨，坐船桨在起航，不紧不放，永不言弃的信仰，似有若无的坦荡。

手言和，因为曾去日无多，才懂我想成为的我。捧着心面对火，害怕却不退缩，所有知我于死地的，也激发我淡泊。短暂的花朵，也是最长久的湖泊。总有美好了解我寄托，深爱的很难以割舍。特别当妈妈说你要好好的，永远是让她骄傲的女儿。所以我曾和恶魔斗过几回合，就算他几番恐吓，不握手言和。所以到去日不多，会是我该成为的我。 北京时间12点整。